朦胧的笑是怎么样的笑，怎么样的笑，笑得月亮都弯下了腰，弯下了腰。朦胧的笑不是哈哈大笑，也不是开心得意的笑，笑什么自己都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是开心得意的笑，笑什么自己都不知道。